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。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，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每次花样滑冰的比赛，运动员的服装那都是美轮美奂，与歌曲与表演相得益彰。那么花样滑冰运动员的比赛服一开始就是这样华丽的吗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邀请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运动员陈红一给大家做普及。 大家好，我是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运动员陈红一。花样滑冰选手比赛服大多十分华丽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花样滑冰选手练习时通常穿紧身柔软的长裤，比赛中女运动员可以穿短裙、长裤或体操服，裙装下穿着不透明肉色紧身裤或长袜，有时还会覆盖冰鞋。裙子前后长度为掩饰臀部，而男运动员则必须穿长裤。本世纪初，花样滑冰还是一个冬季室外冰上项目，因此服装仅仅为抵抗严寒的天气着想，比较笨重。到了20年代，10次世界冠军、3次冬季奥运会冠军海尼对女子服装进行了大胆的改革，她将裙子提高到了膝部。这一惊人举动有利于花样滑冰女子单滑的技术和进步。与此同时，男士服装也进行了改进，变为齐腰和短西服上衣和芭蕾紧身裤，滑起来更加自由。40年以来，女子运动员裙子逐渐演化变短，并出现了上衣与裙子一体化的连衣裙。为了视觉效果的需要，服装还添加了蕾丝、亮片、花珠等饰物。如今服装已成为选手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色彩选择、搭配、设计与音乐特点和舞蹈风格的气息相关，从而大大提高了选手的表演效果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、下午4点和晚间8点，利用2-3分钟的时间，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